春雨飘呀飘， 你飘走在你的夜，滴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让我 让我有朋友 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，多少日子我迷失在回忆里，你给予我的一切不曾忘记。也曾寻觅， 再见你依然是那种心跳的感觉，这究竟是梦是真，我不清楚。透过 上千万里，这首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经红遍大街小巷。 爱的路千万里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。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。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。是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，都站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，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心不失意，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是人生变得分外美丽，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。 时间仍留隐约的耳语。

是喜欢听。 经典回归，聆听岁月的声音，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好歌不冷场。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，两小时好歌超强放送。千千阙歌，早晚总相伴。凌晨1点到2点，重播给力，热力再加强。千千阙歌与你主打你的经典情怀，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，和您一起分享老歌。多年以前曾经听过姜育恒演唱的《多年以后》，真的过了多年之后，再次听到这熟悉的旋律，不由得让人是唏嘘感慨不已。岁月改变了容颜，改变了人们的距离，也改变了人的心境。只愿心中有爱的人能够被岁月温柔相待。 给我一个安静的角落，离开所有眼光的探索，寂寞是我唯一的借口。经过多年刻意的漂泊，面对无数陌生的脸孔，心的归宿找不到理由。为什么所有的过与错无法解脱？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，得失的过程如此冷漠？

蓝蓝和毕业礼，青春梦和音乐季，微醺夜和雨中曲，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。千千阙歌经典永恒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，每天一首夏天的歌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。千千阙歌，夏日音乐嘉年华，余云主持。 今天的千千阙歌夏日主打歌，我们来听贾祥涛带来的《清凉夏天》。 下午你树荫下，我将空虚慢慢吞咽，浸泡在伤感里面，没有空间看美丽清凉的夏天，想找人替我体验，替我忍受你莫名其妙悄然转变。老话说问我怎么长一伤，有了你在我身边，当我已对爱投降，接受了你拥抱整个美丽夏天，当我已深深陷入你少女的甜，委屈的脚步翩翩。 是老狼的经典老歌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，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凌晨一点钟再会。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无声无息的你，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，